你是左眼睛，我是右眼睛，一起看红尘浮光掠影。你轻轻地眨，我也轻轻眨，点亮夜雨后满天星星。你悠悠转动，我也悠悠动，追着湖面上飞的蜻蜓。你默默流泪，我也有泪痕，多少繁华梦随风飘零。我们俩是一双眼睛，展开心就浪漫风情。有风一起吹，有雨一起淋，迷了你我看不清。我们俩是一双眼睛，我是右眼睛，一起看红尘浮光掠影。你轻轻地眨，我也轻轻眨，点亮夜雨后满天星星。你悠悠转动，我也悠悠动，追着湖面上飞的蜻蜓。 我们俩是 几度散步，偷偷喘口气。